说那个在一个富豪的国度有了无人驾驶自动巡逻车，还给配了一架飞机，是吧老车？ 啊， 是这么回事哈。 嗯嗯，就是在迪拜微型无人巡逻车年底要上路了。 这车大概有多微型呢？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路面上我们能看到的这个什么 smart 智豆 啊，智豆啊，比 smart 还要再小一点，而且是新能源款的，是吧？ 对。 然后在路上没有人啊，里面没有人， 没有人，无人驾驶， 上面还给你盘旋一个 无人机， 四轴的什么无人机， 那就是大疆的呗。 应该是，好像现在在无人机领域，大疆 大疆是全世界第一啊，这没有问题的，毋庸置疑的。 那个大疆 of Word， Word of 大疆， 就主要是在国内，由于很多的这个规定啊，现在这个确实是大疆不能这个跟原来一样那么自由的飞了， 对， 然后也是。在这里边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这个手里边有这种无人机 的 这样的玩家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咱们所在地的这个当地的法律法规。 对， 因为确实无人机它干扰，比如说干扰航空，干扰这个正常的一些这个社会的一些治安啊什么的，还是有挺不好的这种影响，大家还是要引以为戒。 嗯。这个之所以这个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呢，也是刚才向红城在开头就说到了，这是在一个富豪的国家迪拜。我们大家之前都知道，看新闻，迪拜上警察配的车都是 兰博基尼，是吧？ 对啊，都是兰博基尼。 我记得是那一辆蓝色的兰博 法拉利， 对、 啊，还有这个威龙。 我觉得那些车 是什么都有，但是都是那个沙特的涂装， 对 吗？ 那些车都是在当地具有指导意义的，它不能说是每一个警队全都配那样的车， 啊， 对吧？ 就是说 世博会的时候，那个意大利的那个， 对，嗯 哼。意大利不是还送给上海了一个那个 LP 多少多少？ 对对对，而且我们都知道他们那些警车里面知道还配什么吗？ 嗯， 除了我们经常知道警车里面那些东西，还配一个那个里面装有氮气就液氮的那个保护箱。 嗯， 那个箱是干嘛用的呢？就是在追击逃犯的时候， 啊， 如果你发生了碰撞， 嗯， 这个嫌疑人可能会身上零件掉下来，然后赶紧把这零件放到这个液氮的箱里保护，然后去医院， 他能接上。 哎，就这个， 哦，我以为那是， 我以为是 Master Ferris， 就追不上了就来一下。 要不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看到了这个，他们还配了一批这个自动的无人驾驶这个巡逻车，还是。也真的是觉得这算一个试点了吧？ 这东西是干嘛用的？ 它是扫描，在大街上进行扫描，扫描人群，识别罪犯和打引号不受欢迎的人。 啊，比如说有一些通缉犯什么的，或者是有一些特殊人群，他们已经上了黑名单了。 对 对， 偷渡客呀之类的。 然后这车里边这雷达就开始转，啊，扫一下，然后生物性什么，然后。就 这个 就逮到你了， 按理说 知道了。 这按理说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为什么？就是在这种国家，你比如说在很多咱们说的这个欧洲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在美国或者在中东地区，人力成本很高， 嗯， 对，机械成本相对来说便宜。 反过来，你用一个不吃饭、不交税，然后不是，不用上社保是吧？不用给你交保险，不用开工资，哎，这样的这么一个机器人工种。那就跟红城说的一样，就很便宜。 但是我有另外一个 相对来说很便宜。 如果机器人工种把这个有钱人撞了怎么办？赔不起。 警局的事儿啊，警局都肯定都是有保险， 就是巨额保险。 对，那肯定是保险嘛， 嗯， 对吧？ 那这个机器人能够取代25%的警察部队，然后到2017年底，如果顺利的话，那么从2017到2030年之前就会建立一个完全机器人化的这样的没有人的警察局。 当然，这个愿景啊，这不太可能。 嗯，但是我觉得是什么呢？用它来做那种排查性质的可以，但是拘捕工作它就还是不要。 就你进行扫描，对吧？ 对， 因为 这就其实这就很厉害了。 预警， 是不是？ 这是预警。 比如说红城从那条街上刚偷了一个钻石出来， 嗯， 以为没事了，是吧？面目跟人中东人都不太一样。 那一抓一准吧，不是？ 这个小车在这一扫着了， 嗯， 我傻呀，我不偷点是吧？再说怎么就我偷钻石了？ 你不是要买直升机的吗？ 啊，但你那个意思我懂了啊。 嗯， 行，咱们今天呢，车谈一周秀，跟大家八卦一些车市新闻。先关注这条迪拜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叫不是叫无人，就叫机器人行驶自走警察， 那个自动巡逻车加飞机，嗯， 啊，对，就这么个东西。 费劲， 我们也希望看看以后日后的这个新闻，它在这个迪拜究竟运作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在国内指导意义啊，再多说一句，在国内指导意义，比如说十一黄金周的时候。 就可以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多放几个这个 固定的探测装置， 警用的这样的装置。我觉得其实还是，比如说你哪怕就是人流太多，出现急剧拥堵的状态，怎么疏导？对吧？因为你站得高嘛，所以你这个平视图下来之后，你各个街区这样的热力图是不一样的。 嚯， 你怎么疏导？ 还有热力探测器。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在真正发生危险的时候，你如何快速定位？ 啊， 我觉得这应该是在国内的一些指导意识这样的。对， 嗯，行啊，这样的科技我们持续关注着，希望它能更好的服务我们。我们也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八卦车市新闻。 美食哪里找？ 找最红的就行。 即日起至9月30日，每周五在最红星期五餐饮门店用买单吧 APP 支付，就有机会享满额立减。详询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吧 APP。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车谈一周秀，欢迎回来继续八卦车市新闻。哎呀，接下来这事儿有点看得不明不白啊，但是先把这事儿跟大家说了。一个重庆一位女士花了130万购买了个 Maserati 的那个车型，然后后来呢因为事故频发，后来就把这家那个平行进口车的代理商就告上了法院，然后最终呢现在判决已经出来了，一共这要赔520万，其中呢130万是他的车款，然后还要按照赔 390万 退三，再赔390万给这位重庆女士，就这么个事儿。是属于正常的起诉，然后最后胜利的一起案件。 对，现在就是27号的时候已经做出了一审决定，然后经销商呢是构成了这个欺诈，判决经销商退还购车款130万，并且按照退一赔三的原则赔偿390万，也就是520万。 对，正常我有个问题啊，问二位老师，一审完事儿的时候 还有二审， 我可以上诉啊？ 可以， 如果你不服的话，当然可以上诉。 我是经销商， 对，但二审是最终判断。 对， 二审是最终， 中国是二审终审制。 就结了。 对， 我再上诉中法 就不可能 不接待了， 就不可能。 那就是经销商还有一次努力抗争的机会，证明我这个不是我的事儿。 但是按照现在的合同法来约定的话，我觉得想翻案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他这个车刚才咱们已经介绍了，前面确实出了很多问题。你130万你买一辆车，这是老出这个问题，这肯定啊。 说说吧，我们刚才没说什么点不了火，天窗漏水，爬坡没劲儿，然后突然咔熄火不动了。 对啊，这就是 100多万啊， 这就是找这个车的问题，然后究竟是买到了一辆怎样的车？那如果是有问题的车，你为什么不在买车的时候告知我，对吧？ 还有这事儿其实相对来说就省点心了，因为他就只把平行进口车商进行了一个诉讼。还没牵扯到 Maserati 的这个中国的总部，因为它不是从官方授权店买的， 它是通过这个叫爱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跟这儿买的。然后呢，他们就是签订了一份合同，这个整个一个案件的一个关键点也就在这儿。这个买车的尤女士认为这是一个买卖合同，但是这个经销商称呢，这是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合同性质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买卖关系，也决定了是不是要承担责任的这样一个范围。 是这样的，所以在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也特意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这份合同当中，代理购车合同的字体型号明显要偏小，这是一个细节， 就是它是在正文下边的标注，而不是正文上面的题目。 嗯，啊，我明白了，就是说白了，他跟那个这女士签的时候，就尤女士是吧？ 对对对， 签的时候就要说，哎，咱签个合同吧，也没说什么合同。人尤女士一看就有签钱，那肯定是买卖合同了。 对， 那我找你买车以后找你也没毛病。 对， 然后后来就发现乱七八糟事了，这个这个平行进口车 估计他也是一再推诿的那种感觉。 就说 对， 那你说我就跟我就是给你中间签了一个这委托的合同， 我也属于服务商， 对， 是那个吧？ 我也很倒霉啊， 我不属于经销商， 我 帮你去修， 不希望你出问题啊，我跟你沟通吧，我跟你联系吧，是吧？ 因为在他告上这个公司之前，他要求换车或者是退车， 嗯， 都没给他答复，所以他就把这个告上了法院。 嗯，经销商估计现在挺后悔的， 对， 还不如换一辆车呢。 可不，你这一下 也就撑死了一 百三十万吗？ 两百六十万的事儿， 对， 现在是五百二十万。 哎，那你们觉得经销商以他这个思路判断，他会不会再去二审？我们揣测一下啊， 这一般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去了。去了的话，因为按照现在的这种合同法约定，尤其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涉及到，实际上130万涉及到这个数额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其实而且还有一点，这个车确实是有问题，从现在看它确实是有问题。而我觉得他在买这个车，就是尤女士找这个公司来买这个车，他应该是事先知道这个问题的。这其实 就是我说是那个是公司知道这个问题的， 对对对对， 尤女士知道， 对，他是知道这个问题，而是故意的卖给他，那这更是一个欺诈了。 这个我一直在说啊，这个知假售假跟知假买假，我觉得是要同等罪名。但现在尤女士并不是知假买假，她不知道， 她不知道，肯定不知道啊，谁也不可能说我明知道这车有问题，我去花130万是吧？对吧？这不可能去买这个。 那这其实投资啊，按这么算的话， 那你这个棋挺大的下的，是吧？ 这要是放到现在时下什么热播连续剧，那也是计中之计的高计啊，是不是？ 嗯 啊，但这事儿我们大家也引以为戒一下吧。就是大家在购买平行进口车的时候，在签署合同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些小细节。 对， 大字儿、小字儿咱都看全了。 对，尤其是这个现在可能。买车的渠道比以前确实都拓宽了很多， 嗯， 尤其现在买平行进口车，大家在买这个新一代车的时候，也真的是要好好的去选一下这个商家，看看他们的资质，能查查他们之前的一些销售记录啊，或良好的信誉记录，这样选择一个大一点的还是有保障的。 还有现在就是，其实买车很多的时候还是在买服务嘛。咱买一辆车最重要还的是还有一部分，就是如果我这车真正出了问题的话，我找谁能管我？ 是， 这样的话可能有一些 4S 店官方授权的 这个说是咱们说一点点题外话。玛莎拉蒂在玛莎拉蒂中国在中就是在国内还有没有 是经销商 把国外的就是国外的车型还有没有到进口到中国来吗？就是中国还买不到玛莎拉蒂旗下任何一款车型吗？ 不 应该呀， 他买的肯定是不是你就是说吧 ，Q7 咱能买到吧？它是有中规版跟美规版，你为什么还有平行进口车是美规版的呢？ 对， 它的配置不一样， 它 的价格也不一样， 价格也是。 我觉得这个应该督促一下玛莎拉蒂中国啊，这个赶紧把你这个旗下这个店铺好好再经营经营。 7月1号的这个规定已经说是你不能说是单一的去垄断这个消费市场了， 对对。 所以说平行进口车将来肯定也会大力的发展，因为它价格更便宜、更透明。 嗯。 但是反过来，刚才大家所聊的那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买了这个便宜透明的那个车之后，那售后怎么办？对吧？售后有的厂家可能就是刮一下就认了，因为这个车确实是在我的这个品牌下生产，我也愿意去接收这个所谓，因为一般买平行进口车的人都是那种高端客户， 嗯， 我也愿意接受这些高端客户来吸引到我的这个体系当中，那所以那我去认的话没有问题，但有的车是不认的话，有可能就大家就得自己掏腰包了。 推再扯乱七八糟事， 那很麻烦呢，对吧？因为尤女士这个事儿我相信是一个好事儿，但并不是100%都会落到每个人的头上。 还有100多万的车，我开着干嘛？我买这台车是不是我得用？那你当你，我也分分钟几十万上下的人，我对不对？你还让我赌个气呢？ 而且这个确实，这个新闻还告诉我们，女孩子买玛莎拉蒂还是真挺多的。 嗯，对， 啊对，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搜一下，无数的自媒体也在网上在调侃各种各样的这个退车的事儿啊。行，到这儿呢，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八卦车市新闻。 穿过脸朝拥挤的 静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接着盘点车市新闻啊。接下来这事儿是什么呢？在深圳， 就是 共享单车有这样一个停用令， 就不让用了。 他这个是分条件的，让你不让用， 是对公司的还是对个人？ 对个人， 对个人的。 从7月1日起，这个深圳交警就是联合在深圳的一个共享单车发布停用令就开始生效了。 啊哈， 在深圳非机动车违法，听好啊，是非机动车，根据违法次数不同而停用不同的时长，最高可停用半年。就是如果你开你骑着一辆驾驶一辆非机动车的话，如果你有违法了，违法的行为了，最高不让你在半年之内不能再让你骑共享单车了。 不让你骑这个品牌的共享单车还是 所有？ 那就是说 这是好事啊。 不，我觉得这事儿怎么落实呢？ 啊，挺简单，你每人注册的时候你多多少少会要绑定你的什么信用啊，什么那个充值啊。其实现在比如说你只要把你的支付宝从哪个地方一刷， 芝麻信用， 对，你现在它已经有你很多的个人身份和你个人的一些东西了。而且我觉得在深圳那边好像这偏互联网的东西有还做的还 是深圳倒是 做的还 深圳交警的微博一直是我很喜欢的微博， 挺灵通的， 很有意思。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些限制，也是未来我觉得使用共享交通工具的一个非常好的出路。 对，因为首先我想到的就是大家现在注册这些什么小蓝、小红、小黄、小橙、小绿这些共享单车的时候，往往用的可能是一个手机号、两个手机号、一个信用卡、两个信用卡、一个账户、另外一个账户，对吧？所以你要去封它的时候，那最终每一个车如果都是那种实名制的情况下，那你这个事儿应该早点做呀。 其实我觉得还真是提到实名制啊，真是就当初我们有这个东西，或者说在想采取这一个共享单车或者类似这东西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很多关于共享单车的一个算不算太好的新闻，就是从护城河里面捞出来很多共享单车。很多这个摩的啊，或者是我们叫的黑车师傅们，就是心里的话就是我恨死这些共享单车了， 抢我生意， 对吧？抢他生意。但是你抢你生意也好，或者怎样也好，给你带来的竞争压力，但也没有必要说是这些共享单车它会出现在护城河里啊，而且出现那么多，还出现人为的损坏，对吧？ 对。 所以说，那么这个如果你在一开始就是实名制，或者说你想到了，前段时间不还是有一个网上特别热门的视频，一个车主的行车记录仪正在正常的开车，他前面一个骑着那个共享单车的车那个人下来之后，就把共享单车停在了马路中央。所以说这种人，你像这种行为或这种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就应该马上联系到这个想到这个人的他的信誉或者制裁他。 所以嘛，这就特别好。 对。 因为其实这些东西都有定位的，然后你这辆车的上一个车主在某个时间段哪儿这么使用了，然后发现这个问题了，那就得这样。我之前在高架桥上也看到过，就是那个什么有。 我在机场里边还见过共享单车呢，怎么骑过去的？对吧？ 所以就这挺奇葩的事儿。 对，所以你看我们之前那个。咱们现在用的那个就北京那个交警 APP 啊， 它里面不是就有个违法举报吗？就是你看到大街上有这个违法违停啊或违章，你拍下来，然后他就会给你。 那上海的那个 APP 是算积分的，就是你拿积分好像是最多是可以抵一次无责的违章，就是你没有那个出现什么伤亡的那样的，比如说你停车呀压个实线， 违停200元是吗？ 对。但是还是这样，我现在是觉得大城市里边的这个共享单车现在过多了，它泛滥了。就是 还有就是大家也没个规矩，不知道怎么停怎么骑。 不，它也没地儿停了，因为原先在没有那么多共享单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只有一两排的这个自行车码在这个该停的这个地方，比较整齐，但 是 看起来稀稀落落，确实比较凄凉。 嗯。 那现在呢，确实在城市当中增加了这道风景线之后，你的这个就是共享单车的这些 运营商们如何去规范自己的用户怎么去使用， 嗯， 然后咱们的这个骑行人也一定要去琢磨琢磨自己在骑完之后你放那儿了，你好像不挡自己的这个事儿啊，但是你每天你要想，如果你住在地铁边上，你每天出家门你就是地铁，但你看到的是一片汪洋的自行车的时候，你 这就跟我那一样，我现在就每天都是这种情景，嗯， 我 看到的， 我车停在路边了，我想过个马路，发现我要走过一片自行车海， 对， 嗯， 就现在我这个每天必经之路上已经把原来很宽的一个人行道给侵占了， 嗯， 只留了一个人可以过的这个， 对啊， 路， 现在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是否咱们的这些运营商要淘汰三分之一甚至这个二分之一这样的车辆，对吧？留下更好骑的或者说是更方便的车辆。第二， 嗯， 增加你的单位时长的成本， 嗯， 而且要缩短你的这个， 还有一个 要缩短你的这个计费周期。 对，还有就是我们跟这个今天想说到这个停用令有关，禁用令 增加违法成本。 对，增加你的就一定要约束一下，我们提高我们自身素质，然后真的出现这个问题了，那就一定要是不光说是我不让你骑，一定要比如说经济制裁手段或者信誉制裁，比如说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假设啊，就假如说五次 不让你贷款了， 对，不让你贷款了，我不让你坐飞机了。 行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想象力是无限的，但是真的是我觉得相关的制度和地方政府应该做一些努力。深圳这个不错啊，大家可以争相效仿，努力学习。行，今天周末呢就跟大家盘点这些车市新闻吧，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礼拜六礼拜天，明天当然可以听我们节目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 其实我不太会说情话，一个字都没说就被你五个字全走，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